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黄之锋。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啊，即係其實我哋再講講少少集會嘅嘢啦。咁啊，頭先即係梁天琦咧，其實佢講嘅留言咧，即係我仲記得，其實好強調一樣嘢就係話，我哋而家係冇老酒啊嘛，係咪？ 嗯。 冇老酒其實而家可以唯一一樣嘢做嘅就係革命咁樣樣。咁、但係你所謂嘅革命冇勇武嘅革命，咁係咩革命咧？咁樣樣。 工業革命啊！ 咁其實講真，嗱。你去到而家，你所謂嘅勇武抗爭嗰個論述，你剩翻幾多咧？或者有幾大嘅號召力咧？喂，坦白講，即係你話而家最近連月增嚇、連月增佢叫做係俾人哋即係嚇、又俾人哋封咗筆啦， 信報嗰度，信報嗰度， 係啊。 喂，其實講真，我覺得即係你話所謂勇武抗爭咧。喂，呢班咁嘅所謂健筆咧，雖然佢而家真係好慘啦，佢都係受害者啊，係咪？ 嗯。 喂，但係鼓吹勇武抗爭嘅呢班所謂健筆，佢哋有責任嘅，大佬真係。喂，佢哋真係冇出過嚟，即係掟過任何磚啊，又乜又剩啊？喂，大佬， 但係佢冇一個係無辜嘅喎。 我哋講過，我哋嗰陣時講佢啲文㗎啦。喂，佢攞咩嚟做例子咧？ 孫中山革命嗰啲啊？ 孫中山革命啦。 係啊。 佢甚至乎攞到驚屙刺秦添嘛？ 驚屙刺秦， 冇一個係無辜嘅，所以我先咁講。 呢啲例子完全係錯誤嘅比喻嚟嘅、哦。你孫中山就係搞乜事都好，都係自己派班友去搞啊，死都係自己嘅意思啊，唔會騎住班人走去搞革命噶嘛。 咁佢哋個講法咪就係、是、啊，我哋騎住嗰班人咪就係我哋自己嘅意思咯。 唔 係 啊，你 喂黃花崗72烈士都冇一個係無辜啊，佢真係意思嚟噶嘛。 唔係嗱，即係你聽翻佢集會咧，佢講呢一個革命嘅 definition 係乜嘢先？係佢革命嘅 definition 咧，就純粹就係話改變呢個社會嘅權力分佈。但問題佢唔講後面毛澤東嗰個真正革命嘅意思啊嘛，革命嘅意思就是、真毛澤東嘅意思就係話你要用暴力將一個階級將統治階級推翻，然後建立另一個統治階級啊嘛。 但係都係我 但係 anyway 我即係你話見到你話梁天琦而家叫做俾人 DQ 咗係咪？即係佢而家走投無路，即係我又唔想話叫幸災樂禍啊！講真。坦白讲，我觉得梁天琦系 deserve 有一个议席嘅，但系就我觉得你话今晚嘅集会，阿梁天琦又好，尤其系阿陈浩天啦，喂，其实佢欠嗰啲即系你话行和理非路线嘅人咧，所谓泛民嘅人咧，其实欠一个道歉啊嘛，系咪？你嘅冲击，喂，你系话佢哋即系其实系一直以嚟冇成果，一直以嚟就鸠咗。喂，咁大佬，即系你算点先？咁而家系，咁如果你系谂住话长期抗争，你又话要聚翻啲人气，系咪？喂，咁究竟你即系你嗰样嘢系咩先 ？Where's the beef？ 唔系噶，佢哋系好，佢哋好典型就系咧，好精明嘅嘢就系我用咩方法认为得，然后对我最大着数嘅，我就行嗰套噶嘛。佢哋一向都系呢一条路线噶嘛，佢哋从来冇转过噶。 我头先一路喺度听紧，即系你哋讲关于个集会嘅事咧，我谂起咧一个网台嘅大亨就系萧生。 哦， 我谂咧，即系我头先 萧生好嘢， 唔系啊，头先一路听你讲咧，关于嗰个集会嗰啲人嘅讲法咧，例如佢哋话啊，我哋要变翻和理非，我哋要聚集一班人啦，我哋先至有一个力量去冲击噶嘛，咁样 系 呢啲咪系阿萧生讲嗰啲嘢？ 唔系，即系我觉得咧，就其实如果你系去讲本土派啊，或者系叫做系奸匪咧，首先，喂，我觉得其实梁天琦同埋叶普成呢班系有一个基本性嘅分别喺度嘅， 系， 即系我同阿土伯都上过去 Channel I， 都叫做系近距离接触过呢啲人。 系 你话同叶宝成啲唔同嘅，即系分别就在于咧嗱，梁天琦佢哋班人咧，佢讲说话咧系冇乜魅力嘅，纯粹叫形象清新，够 flash。喂，咁但系你唔系话靠个人魅力，一种宗教式嘅吸引力去维系一班人嘅支持嘅时候咧？喂，嗰班人其實係冇咁盲從㗎喎，其實係。 係啊，係啊，係啊。 係咪？即係你話嗰班年青人係冇咁盲從，但係 即係點解佢哋係會係吸引到啲人支持啊？喂，咁佢哋係真係純粹要變啊嘛。 但問題唔盲從就唔忠誠喎。你見到成個集會佢似咩咧？你唔發覺佢係似嗰啲泥沙咁樣嘅咩？不斷嘅不入有嗰啲咁嘅傳道人走去同你講道，走去同你講嗱，我哋成個方向係點？即係等於嗰啲咁嘅傳道人走去同你講人生應該係點，一模一樣嘅啫。成件事係 我終於明白佢改咩革啦？佢哋唔係呢個革命啊，係你宗教改革啊！佢哋要成立一個新嘅宗教啊，本土教。 唔係佢我又唔覺得有宗教意味，但係我就即係聽唔到嗰、那個即係。吸引力喺边咯，即系我都睇唔到个出路。其实讲真，真系 咪佢吸引，咪佢 吸引力就系要佢，你听得明佢啲密码嘅，就系明白咩叫自决，咩叫港独，咩叫做内部问题，咩叫外部问题嗰啲人，你咪明白佢哋究竟讲紧咩咯。 唔系，但系我觉得就系反而就系话你我嗱，佢哋话聚到一班人，其实讲真啦，即系如果佢真系聚到一班稳定地聚到一班叫做支持者咧，喂，其实呢样嘢系即系中共需要担心嘅。 嗯， 喂。你中共几捻蠢啊，大佬啊！即系你其实喺张德江嚟嘅时候，喂，你见到都有板有眼嘅，你都见到好正路嘅。即系其实佢系想叫做系话一啖砂糖一啖屎，叫笼掠嗰班即系泛民主派，甚至乎揾黄光亚，就系话你一班泛民咧，其实系建制嘅一部分嚟嘅。 系 喂，咁但系。喂，你去到 DQ 喎， 系啊！ 喂，你去到即系剥夺人嘅即系参选权喎，喂呢样嘢太激进咯！喂，其实你咁样做嘅时候，喂你等于系令所有泛民都冇路好可以行喎，大佬。 系啊系，即系阿余若薇佢自己都讲，我觉得余若薇嗰个例子好好嘅，就系话咧，喂咁我哋个个都反呢个人大释法，个人大释法系基本法第158条里边。咁、啊、如果我哋泛民一致反人大釋法嘅話，喂，咁你係咪第二日都唔俾我哋選先？係咪？呢個係幾有？ 唔係你發覺就係每次都係嘅。係你每次中共又好啊，梁振英都好咧，佢種手段咧，佢要贏到盡嘅時候咧，都係弄巧反拙嘅。 係， 即係你最明顯嘅例子就係佔領期間，喂，你嗰陣時嚇、啊，即係金鐘嗰邊放嗰個催淚彈。喂，你想趕走曬咩？嗰班人係唔走啊！你去到鬥氣嘅時候，我就會流動佔領啦， 去咗旺角咯。 你反而係變咗就係話，喂，遍地開花啊嘛。係 啊， 係咪？喂，你而家你行一個強硬嘅策略，贏到盡嘅，去到盡嘅。喂，人心係唔會認輸啊，尤其係年青人喎、啊，大佬。喂，你得罪後生仔，喂，你好 Q 大鑊，尤其係後生仔係冇嘢可以輸嘅時候。喂，嗰、那個。喂，你系唔会你系唔会罢休嘅，就系， 因为就算 DQ 咗梁天琦都好，你 DQ 唔到后边支持梁天琦嗰班人噶嘛， 嗯， 所以即系我又唔系好明白佢成个 DQ 嗰个逻辑喺边度咯， 唔系，所以 纯粹唔俾佢攞立法会嘅资源， 所以你话你系叶普成同埋呢个本文前佢哋嗰个分别就在于叶普成嗰啲人咧，叫后面嗰班支持者咧系可收可放嘅，就系、是，但系咧你话本文前嗰班人咧，唔系其实你吸咗嚟之后，喂。嗰陣風咧，其實你嗰個叫做係光譜咧闊咗之後，或者係鼓吹叫做係呢種港獨思潮，嗰種本土派嗰、那個叫做係key opinion leader 嗰個所謂 KOL 啊，喂多嘅時候啊，喂你喂撳到你頭痕啊，大佬，咪就使，所以我成日即係同我都成日即係將嗰個叫做係美國嚇喺個中東行嗰個政策咧，比喻為就係其實。香即係美國佬，唔係即係比喻為即係中共點樣去即係籠絡呢班所謂本土派，其實去抗衡呢啲民主派嘅手段一樣啫嘛。為、 嗯、 想你想拉一派到一派，喂你最後就係搞到劈屎。喂美國佬啊，尚且佢最後尾都控制唔到 ISIS 啦，係咪？喂佢嗰陣時叫供養 ISIS 嚟搞鳩呢個撒旦無政權，你搞唔撚到，喂反而遍地開花。喂，你而家即系呢个喂，你其实你中共都系嘅啫，其实， 嗯， 喂，你而家收买咗叶普成，系咪？你叫做系吓、啊，即系喂，你叫喂搓圆揿扁，你叫佢签又签，吓、啊、入闸又入闸，捐九窿啊捐九窿，乜 Q 都听晒你话。 但系问题佢要奉行嘅一个战略啊嘛，就系、是、即系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啊嘛，咁佢哋咪制造一个次要敌人出嚟夹死呢一班主要敌人。 真系好简单，你话见到喂，如果佢哋大威胁嘅话，佢哋又唔会入到闸啦， 系 咪？喂，呢个政治任务，你好明显噶嘛， 嗯， 系嘛？ 但第二个角度， 因为就算系阿黄毓民入到集咧，因为佢讲到明自己系唔主张港独嘅。所以对于中共嚟讲， 黄毓民系喺突然之间喺三个礼拜之前开始话自己唔支持港独。 系佢话佢自己唔系讲港独， 个政棍味太重啦。咁嗱，即系你话见到就系话，黄杨达佢系咪今次即系你话其实你叫做系本土派或者系所谓梁天琦被打压嘅受益者咧？咁我哋又翻翻嚟讲下呢个咩啦？九龙东啦。咁九龙东其实嗱，黄杨达系唯一一个叫做系本土派嘅 陈振涛啊，仲有陈振 涛 啊，陈 振 涛啊，咁可以系啦，系计埋啦，计埋啦。啊，计埋陈泽涛啦，咁但系陈泽涛嘅差太远啦嘛，咁我哋 陈泽涛只系一个 percent， 诶唔系佢最新个系有两个 percent， 即系飙咗少少啦， 但系你始终都系好难入闸嗰啲咯， 飙咗少少啦，咁但系你话计埋唔差佢 swing， 咁相信有一定嘅刺激作用嘅，因为其实陈泽涛系企得系最叫做系最硬噶嘛， 嗯， 系咪？喂，佢讲到明系撑港独噶嘛，佢讲到明就系、是、就算签咗，佢都依然系会即系坚持呢种路线噶嘛。 佢入咗，但系点解冇 DQ 佢？好 入咗先至讲啊！ 入咗先讲，即系确认咗先讲， 系啦， 系啦。 唔系，但系唔系去到投票一日之前都可以 DQ 佢。 咁啊，所以其实你而家见到咧，其实好大镬嘅，即系你嗰个风咧，即系如果你睇下，其实呢个黄杨达佢都系五个 percent， 嗯， 你距离入闸嘅边缘咧，仲争三个 percent， 即系企喺柯创胜嘅后面。 嗯， 咁但系我永远都系咁讲啦，其实你就算啦。即系你黄杨达咧，佢系啱啱好问边企到第五位啊！即系话佢系叫做 head 住呢个谢伟俊都好啦。喂，大佬，你系永远咧，你系冇可能入到闸嘅，你系永远系即系入唔到去嘅，因为你睇翻你个黄国健啦，同埋呢个柯创胜，你黄国健同埋柯创胜，佢今日嗰个即系民调低咗啲啦。啊，黄国健咧就其实十个 percent 就排第二，第一就系胡志伟15%。咁第三咧就係阿謝偉俊啦，佢飆上嚟啦，係咪？十個 percent 啦。咁柯創勝去到8%啦。咁但係你仲有好多組織票咧，其實係唔反映喺呢個叫所謂民調入邊啫嘛。 嗯， 唔係，我就係覺得咧，柯創勝， 係啊， 因為我住嗰區咧， 嗰啲老人院啊，我本身係接聽電話去俾你即係去訪問到噶嘛。 所以我就懷疑咧，柯創勝嗰個嘅票數咧，點解唔會反映到第得7%？就係因為即係啲貼票咯。 唔係，其實因為我即係我點解講，即係柯創勝，我係住喺佢個區，佢係我個區嘅區議員嚟噶嘛。佢係幫真係好做街坊嘢，佢係好多就算以前泛民嘅人咧，佢都可能會投票俾佢嘅。 係， 所以佢嘅票數係唔止咁少嘅。 係，同埋你又諗下咧，裕民坊到成棟嗰啲咁中聯辦宿舍棟喺度，到時到後攞嚟用㗎啦。 唔係因為你 即係中票，中票， 你叫激進派啦，激進派嘅選擇咧，其實係唔多。 嗯， 因為黃杨达。 一系就谭德志， 即系快啲。 谭香文算唔算系啊？ 谭香文咧，其实佢嗰啲街坊票多啲。 系啊，佢 唔系佢就你唔可以计佢激进票噶啦，因为佢真啦，你喺嗰、那个叫区议会选举咧，佢个动作佢自己唔认人民力量咧。 系啊系啊， 其实佢已经唔系食紧激进飞噶啦，已经系。 系。 你唔可以咁計佢㗎啦，其實就。 但係我純粹係因為佢前線嗰個印象咧，佢有少少滴滴咁多咯。 少少啦，但係嗰樣嘢就唔可以咁計咯，係嘛？咁但係阿譚香文，你唔好睇小佢喎，其實有4%喎。 係啊， 即係等於就係話，你而家譚香文加埋，即係阿譚香文加埋阿黃達咧，其實嗰度夠一席嘅喎。 嗯。 咁變咗咧，即係嗱，如果你就咁睇咧，嗱，阿譚香文4%，黃達5%，呢個情況就係似。上一届咧，阿土伯同佢嗰个位置之争， 系 嘛？即系阿土伯嗰阵时就系、是、即系就企喺而家谭香文嘅位啦。咁、但系而家最新嘅民调咧就分得好散嘅，其实 系啊系， 就分得好散嘅，就冇一个系Dominic 都好紧要嘅。 之前咧就阿谭文豪啊飞机师 Dominic 都好紧要， 24% 嘅， 系啊， 系佢嗰个咧系唔计所有即系嗰啲未决定啊嗰啲人嘅票，就24%。 咁但系我觉得而家呢个 turnover 咧，佢 drop 到去9% 咧，对佢嚟讲其实未尝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 你去到呢啲 marginal 嘅位嘅時候咧，其實係有利，即係 keep 翻佢自己票數。但係一 keep 嘅時候咧，佢嗰個 multiply effect 咧，可能係飆得好勁嘅咯，又一取又取翻上嚟，就好撚癲嘅咯。 因為我識有啲人咧，以前係投開公民黨嘅，今年同我講話佢可能唔投公民黨，佢會參加雷動，諗住等到六點鐘先投。咁、我諗死啦，即係因為你咁多公民黨嘅支持者都突然間咁精明嘅話，可能去到六點嘅時候。公民黨嘅得票數可能都係得萬零，咁你咪真係唔知點算嘅喎。 咁講，到時到後成個雷動咪倒曬啲票翻落公民黨嗰度，咁其實冇分別㗎。 唔係，但係你 唔係佢攞最後一席嘛，所以公民黨應該未必。 如果 係可能 點前， 香文或者黃仁達。 嗱，其實咁樣講啦，之前咧啊，即係即係啲網友對土伯就好多意見啦，係、即係你話。土伯啲飛係咪過到去俾阿快必嗰度？喂，而家根本就唔係嗰個 issue 啦，其實係係咪？即係你諗下，你所謂激進飛，即係你個 expectation 啊！你而家激進飛計盡啊，黃仁達 5%， 快必落 1%， 係 陳澤濤2%， 係 計計埋埋幾多啊？你話啦， 8% 嘅咋？ 最多 8% 啫，大佬， 你入閘 先幾多 percent？ 我哋嗰陣時， 黃仁達上次係好似12% 喎， 係12.3%添啊， 係 其實跑到中 間係謝偉俊2000+2000票咋， 係啊係啊， 咁啊土伯係即係10% 啫嘛都有。 嗰陣時啲人話咧，如果譚香文嗰陣時冇選，嗰5000票有少少歸落去黃仁達嗰度咧，阿黃仁達就會過咗鄭偉俊噶啦。 嗯，呢個古仔， 咁但你要睇多幾日啦，你都唔可以咁樣作準啦，因為其實嗱，其實你叫譚香文咧，你叫上，你話七月嗰陣時咧，其實比較低啦。咁但係其實佢呢一個月係飆得幾勁。 係，我係好奇怪，同埋一樣嘢就係、我 spot 到喺嗰個七月份嗰個民調同埋今即係依家民主動力做嗰個民調一個少少分別就係咧，七月份嗰個民調咧係冇俾你揀咧，未決定呢一個 option 嘅，佢只係話咧你唔會投票俾任何或者唔會支持任何一個候選人，又或者你唔投票，佢只有呢個 option 啫。但係咧喺呢一個最新嘅呢個民主動力同即係搞呢個滾動民調底下咧，佢加多一個 option 就係未決定啊、所以咧會見到咧喺七月份嗰個民調裏面咧，所謂唔投票或者投即係唔支持任何一個候選人咧，係佔好少數1-2% 左右嘅啫。但係咧喺依家呢一個啊民主動力搞嗰個滾動民調咧，係有30%，每一區都有。約 30% 嘅， 唔係，但你講翻九龍東，佢係佢26% 啫，咁又唔係好多嘅，佢不嬲都係咁上下嘅，其實係 20-30%。 今日嗰個最 update 嗰、那個，咁其實你其他區咧都係貼住30%，咁呢個係健康係正常嘅。 所以我思疑咧，譚文豪咧之前24%嗰啲票咧就去翻做未決定嘅票啦。 嗯，咁就九龍東就其實咁嘅情況啦，即係阿黃達就我聽下邊個啊。赵博讲，咁佢又觉得佢系赢到，但系我就觉得佢赢唔到啦，应该。 但系如果真系去到个实际状况， 除非中共系要放弃，或者西环系要放弃谢伟俊啦。 系啊，因为 我觉得佢系即系嗱，你因为谢伟俊啲飞，其实佢自己本身佢旧年都系调过嚟噶嘛。 系 系 咯，工联会 佢 last minute 其实系赌俾佢噶嘛。 系 系，你之前其实佢都系一直系俾阿黄仁达入。即係帶住㗎嘛，係咪？你去到最後咩？你係兩個屋苑，唔知兩三個屋苑係倒曬俾佢㗎嘛？係 嗰堆， 咁所以，喂，你而家你係第五都入唔到咧，即係你根本上係冇機會入，冇機會嘅，完全係。同埋你永遠都係嘅。民建聯同埋工，即係呢個工聯會，佢哋多出嚟嘅票咧，其實佢就係睇邊個倒嘅啫嘛，其實係嘛？即係你係睇下點樣倒。咁所以你話我哋之前咁樣去預測啊，就係話同相對於舊上一屆去比，黃仁達係會跌咗好多飛。 嗯。 咁而家反映出嚟嘅情況呢，亦事實上亦都係咁。 嗯。 係咪？唔淨止佢自己跌咗飛。 嗯。 係激進派都跌咗飛喎。 激進派跌咗飛，因為如果你話佢跌咗飛，咁啲飛就留喺咗邊呢？如果正常就應該留喺譚德志或者其他候選人㗎嘛。但係係唔見，即係可能去咗九龍東其他候選人嗰度啦。 嗯。 即係可能去咗譚文豪啊其他地方。 咁所以土伯之前話佢會將佢自己嘅 即係佢自己嘅支持就俾咗啊，即係佢會擺，佢係擺落譚文豪嗰度。咁其實呢個決定其實講真唔係差，唔係錯嘅。其實講真，如果你話就咁睇而家嘅情況啊，就咁睇而家嘅情況啊，咁所以就快必要加把勁啦。 係 啊，即係同埋 祝福佢咧， 係啦，即係祝福佢啦。其實就 well 呢種祝福。 啊，咁就 即系你都知道你自己有几多票嘅时候，你咪加把劲努力咯。 系啦，讲九西啦， 九西， 九西嘅情况就阿明就好大镬。 九西 系啦， 九西 唔系 新西 阿明嘅情况就好大镬啦。 系啊，我都好奇怪就系点解阿明会去到最低咯？ 嗱，不如我等下次翻嚟再讲啦，好唔好？ 下次翻嚟啊。 花生当饭食，食完好有力。我是边个？咪系山卡拉咯。